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扩散条件变得比昨天好了很多，雾霾自北向南驱散了，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有所改善，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但地面北风比较强劲，且降温明显，体感阴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到3级间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呢，北风驱散了雾霾，能见度改善，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教令，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Ik zit hier nu al uren, door het raam kijk ik op straat. Ik weet dat jij niet komt, maar ik heb hoop.Het regent en de druppels, ik tel ze op mijn raam. Ik kom niet ver, want steeds hoor ik je naam. Het is koud zonder jou, maar toch blijf ik je trouw. Ik hoef je niet te zeggen dat ik van je hou. Als je in mijn ogen 2018年的11月15号，天气比昨天变得好了一些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1:33分2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早晨一醒来啊，天气变好了。心情自然就亮起来了， 嗯， 对吧？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上周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分校的政治老师。 哇，虽然说那期我没来，但是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常老师的真容。 简单的攀谈之后，怎么样的印象？ 人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开朗。 是的，是的。嗯 啊，我终于见到了道道，然后又见到了周准。大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哎，是的， 常明老师啊。常明老师呢有非常多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出去玩的经历。今天呢我们要说主说荷兰。 荷兰。 而且常老师一开始跟大家聊说这个去荷兰有大孩子和小孩子年龄的区分。 哎。 我们常老师今天主说哪个区间孩子的。 我想说大概在5岁到10岁吧， 也就是幼儿园大班到小学这个阶段吧， 小学四年级左右。 对对，就是针对，因为荷兰是一个很立体的国家，就是各个年纪的人去都能找到好玩的。 嗯， 所以今天咱们就先说小孩子吧。嗯 嗯， 好的。 像不像学生呢？ 真的很像学生，我好久就久违的上课的感觉。 是， 老师快训我。我没有好好听讲， 不许翘二郎腿。 哦，好的。 到底我们的常老师真的叫老师，因为 他 本身职业是老师哈， 是真老师。 是的，是的。十分钟咨询之后，要带着我们走进怎样一个亲子的荷兰哈？同学道道和周准， 嗯， 跟大家一起稍事等候啊。 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播放第一条新鲜资讯哈。北京市旅游委打造乡村旅游发展的新 model。 哎呀，新 model 模式、 对对对，逃离都市田园牧歌的大潮带火了。 哎，今天真的是有那种面试的感觉，因为我们前面做了一个政治老师，对不对？ 对啊， 像我们的方法论呢、世界观呢、都要这种端正。 唯物主义辩证， 对对，唯物主义辩证。是的，是的。 对，然后他带火了京郊乡村旅游嘛，也加速了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步伐。在京郊，管理无序、服务单一的传统农家乐正在逐步升级成统一标准、服务多样的精品民宿。 我们节目也多次跟进了民宿的报道以及推广， 是的， 是不是？但是有一个感受啊，是怎么让农民和游客安心吃上生态饭这个问题。 哎，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是吧？ 你这民宿是各方面都已经打造好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确实良莠不齐。 对，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啊。 近年来北京市旅游委一直在摸索当中，于是在2017年3月京郊旅游宝诞生了。简单介绍一下啊。 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个京郊旅游宝呢，是北京市旅游委推出的第四个旅游金融服务体系，也是全国首个涉及乡村旅游工作的政策性保险服务体系，着力解决乡村旅游经营户保险保障覆盖面低，还有抵御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推动京郊旅游可持续稳定发展。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驾护航的助推器哈。 对对对。 一年多来呢，京郊旅游宝屡次获得了殊荣，原中国保监会保险业务农业供给侧改革重点项目、北京保险行业2017年十大保险品牌等等，都形成了共赢的局面。 哎，是的。 我们作为游客，作为这个应该是民宿的经营者，都会享受到其中的优惠哈。 是。 第二条呢，我们的道道呢，真的是也是非常喜欢学习的，在那个东三省那部分呢。 快速记仇。 对的，可能。我们来关注故宫博物院的事情。最近启动了故宫中国节等主题性的综合文创项目。 嗯，好。那么故宫博物院昨天启动了故宫中国节恭喜龙凤呈祥和金榜题名三个主题性综合文创项目哈，将文物科技艺术元素相融合，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年节内涵、大婚礼和科举文化。 这个 是不是快速记仇？ 对对对， 科举吗？ 人生有很多重要的时刻， 是 洞房花烛夜、金榜 题名 时。我觉得作为老师特别希望他教的学生有一个实际的考量。当然 对啊， 学习成绩是一方面、 嗯、 社会适应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标准。 十年之后我们且再看。 都变得大腹便便了。 哎呀，我的天哪。 了解一下哈。 嗯， 故宫中国节项目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节日，结合故宫丰富的年节文化、运用多媒体展示向场景还原、数字互动、灯光创意、文创合作等手段，再现了什么呢？传统年节的风俗，创新引导文创的展示推广，唤起民众对一些年节的美好感情和记忆。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非常有意义。你看现在就是还是大部分的朋友哈，虽然说有这个什么清明小长假、端午小长假、各种小长假，但是呢大家可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三天的小长假， 休息的时间。 对，并没有把它就是跟这个本身它年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或者说它的内涵结合起来。 咱们就金榜题名重点介绍一下。 来，金榜题名哈。 对。 来，快速记仇。 走。 像这个项目呢，则是 金榜题名项目啊，则是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和先进的科技应用，结合非遗文化传承，在全国各地开展沉浸互动式展演。比如说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呢？ 哦，是。 对，然后策划各种主题活动。组织教育研学，设计精美实用的配套文创用品。 大哥，我参与一腿啊！ 啊，你说， 大哥，今天又干到了长明老师哈，非常的开心。作为节目组这个年龄啊最高的一位这个长者哈，不要把我的秘密告诉长明老师啊。这个我的秘密就是很多，然后就 是人设的问题吗？ 人设的问题 啊。 最重要的是，你说那个考卷 啊， 在那个年代又没有什么这个现在考试密封啊，全国通考。 没有吧？那时候是。 对呀，肯定是一辆汗血宝马一匹。汗血宝马把这个卷子运到考场， 那时候有监考老师吗？ 肯定有啊，是不是？长明老师这方面了解吗？就是那个时候考试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时候为了防止作弊，他会专门有一个官员把所有的那个卷子誊写一遍，因为有些这个考生他因为很有文采，他的字会被人认出来，所以就是因为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应该是从明代之前吧，就会有专门誊写的，这样你就认不出他的字来了。但是就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作弊的手段也在这个不断的进步。 没错， 这个南京 日益精进， 对，南州和泰州的博物馆都有专门的这个叫科举制博物馆，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是的， 加分了， 加分了， 打开话筒就蹭蹭加分， 那必须的嘛， 真的， 我们必须得好好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打小抄了。 关了。好，第三条哈，这个高铁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地区的民众哈。 没错，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已经大概有一个月了啊。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亮点多多。 哎，到底有什么亮点呢？我们来 看 一下哈。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满月了。据港铁公司统计，已累计接载旅客超过198万人次，运行列车5800余班次，26公里长的隧道式高铁轨道上。 怎么的呢？ 时尚灵动的动感号列车，沉稳大气的复兴号动车组，不懈的穿梭期间疾驰而过，胜在无数欢声笑语。 就是没有体验过的朋友，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心情是激动的，感觉是丰富的，看到的是立体的，回来分享的时候都是发散的， 回味是无穷的， 对，发散的，互动的时候都讲很多， 是是是， 对不对？近日呢，记者也是非常的辛苦哈，在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走访，看到边检、海关、公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说，高铁香港段开通以来，口岸区运行非常的通畅，秩序井然，与我国香港方面合作愉快，不少旅客都给予我们非常大的鼓励，比心那种感觉， 比心，对，点赞啊， 是是。 那购票、安检、验票、出境，迈过粤港两地口岸的分界线，记者正式踏入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 怎么呢？ 偌大的入境厅内忙而有序，入境卡填写区、查询区分列两侧，不时有工作人员为旅客答疑解惑，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啊！十余条人工及自助查验通道同时开启，迅速分流着候检的旅客，主动问好，扫描证件，核对身份，查验人员笑脸相迎，操作娴熟，那旅客通关体验再次升级。 记者在海关查检区域看到了什么呢？两条等待的行李过机的旅客呢，快速向前推进的。海关人员仔细观察每一张扫描的印象，熟练的甄别可能违规的物品，尽管当时人流不小，但绝大部分旅客都能快速过检。 是的，因为非常的娴熟啊，这一套流程。 过去了，过去了，好开心。 对，好开心。那个牙膏拿出来， 拿出来， 充电宝拿出来。 你这是不是增白的？关键所有的牙膏都不能增白啊。 好，那么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符合一国两制的方针，符合宪法和基本法，有利于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有利于深化香港与内地的互利合作，有利于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是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前三条属于国内的部分哈。 对， 第四条这条信息现在在朋友圈也是看得比较频繁，不管是视频媒体还是广播媒体当中在报道到这个美国大火的事情哈。我们看到了在高速路上那个火已经开到了烧到高速的旁边，如果这条道是如果右侧是内道的话，大家都在左道行驶，很炙热的那个火势非常的严重，而且现在那个死亡的人数正在攀升。 对，就是人员逃离了一部分，大部分哈，但是毕竟还是有这个伤亡的存在。 是的， 而且今天这条消息这尤其是养宠物的人哈，内心非常的揪心。 没错没错， 这个美国加州山火肆虐灾区数千动物处境令 令人揪心。 是的， 我看他们那个就是寻找自家的狗狗啊、猫猫啊，就是那些寻虫启事。 太多了、啊、 都找不到了。 11月11号呢，一只被大火严重烧伤的虎斑猫在街上被发现了。虽然好心人呢送到了医院给它治疗，但最终还是因为伤得太重离开了这个世界。 好可怜的小猫咪啊、还有很多小动物和这只被叫做比利姑娘的虎斑猫一样经历了不幸。 是， 虽然还不清楚有多少动物在大火当中受伤或者死亡，但是据估计至少得有几千只。许多受伤的小动物照片让人十分心痛。比如说这只被暂时安放在医院保温箱里的小猫，还有被大火烧伤耳朵的小兔子。 其实我们在关注一场灾难的时候、多多关注的是人类受到的灾难和波及， 但实际上动物它也是生命啊， 它也是生命、 它可能逃离的还真的没有人类那么的迅速。 是的，其实在11月14号报的时候，接到撤离的要求之后呢，人们紧急逃往安全的地带，但是许多动物却被遗弃在了灾区。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宠物的都带走呢？ 也许在最重要的时候，大家就是家人的命很重要，人类先撤离了啊。我们举个例子啊，马布里一家葡萄酒庄将牧场饲养的长颈鹿遗弃了，任其在火灾当中自生自灭。有照片显示，长颈鹿被困在围栏里，而几米之外的土地已经被大火烧毁了。 那由动物爱好者组成的一个加州山火宠物组织一直在帮助那些失散的动物重新回到主人身边。 谢谢他们。 对，他们之前呢在脸谱网上为比利姑娘发布了寻人启事。加州各地的宠物主人也都纷纷借助社交媒体，希望在火灾中丢失的宠物能够幸存下来。 这些是我们跟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家里养的宠物。 对， 还有加州北部地区的一些野生的动物、 对， 你比如说像鹿啊、黑熊啊、山猫啊、美洲狮等大量野生动物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比尤特县被坎普火山烧毁的很多地方都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区。 我觉得这些野生动物有的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啊。 是的，是的。 对，那在动物爱好者的帮助下，包括好莱坞女星桑德拉·布洛克在内的志愿者和专业人士一起尽己所能营救更多的动物。此外呢，他还捐款10万美元，那用于救助受灾的小动物们。 是的，其实虽然人们对这个事情越来越关注，很多的一些照顾这些被烧毁或者说已经没有家园的动物，一些什么场所会建立起来。我们希望这个临时避难所能够带给他们家一样的感觉啊。 对， 对，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有时候遇到一些灾难我们必须应对它，然后你迅速的重建家园也好，心里也好哈，最后让我们重新看到美丽的太阳和正常的生活哈。 是的， 时间来到11点47分，我们今天的资讯汇报完毕。也谢谢刚刚我们的常老师精彩的一个这个插播，非常的重要， 解说、 接下来马上有请我们的常老师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She's in control of your mind and soul. She's in control of your mind and soul. Coming out of nowhere, she will take you somewhere you have never been before. She's attractive and seductive. She will make you outlive everything you're dreaming.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旅行的达人，身份不同，各行业都有。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真的是老师的人物。 是的， 第二次做客直播间了啊。 对， 我们要欢迎常明老师。 欢迎常老师， 开心鼓鼓掌。 耶、我们就喜欢这样的。 对，常老师 这样的性格。 我在想他上课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正一邪，也可以那种感觉，就是说严肃也好，说放松也会迅速转换档位的那种老师。 小明，这道题选什么？ C， 坐下吧。 明明选 A， 是吧？ 周图出去。发展 好的， 但是我现在不许罚站了啊。 是的，不许罚站，罚站没有这一说。 今天我们的常老师带着他自己难得的旅行经历，因为他有寒假、暑假两个假期， 好长哦。 对 对呀、啊，羡慕吧， 羡慕， 好羡慕。 而且他可以休息，可以带着他的闺女、宝贝的女儿去世界各地游览一番哈。想问一下常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带着自己的女儿出去玩的？ 其实从他上幼儿园的开始，我就带他出去玩。然后那个时候，对我爱人在厦门工作，然后我就 厦门 对，然后就经常带他去。然后在机场，我爸爸妈妈送我们，他们就嘱咐孩子拉好了你妈，你妈只顾着拍照，你千万看看住了她。对，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就是整个现在就是女儿照顾你比较多。 哎，对，所以她从幼儿园就会照顾， 真好。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打引号不靠谱的妈哈，这个女儿会相当的靠谱。 对，我们四月初出生的，基本上都是对，对孩子散养， 散养 的， 是的。 我们要去欧洲的荷兰。荷兰刚刚我们的常老师已经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说，荷兰是相当立体的一个国家。 对， 你说的立体是从哪些方面展现出来的立体？ 我就想问问，就一提起荷兰，你们两个人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Lady First， 风车， 风车， 足球， 足球， 橙衣军团， 哎，对， 无冕之王。 但是我今天肯定不说这个，我一定说说大家不知道的。 好的，好的， 是的。 就是我觉得荷兰的立体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然后不同年纪、不同职业的人可能都会在荷兰找到他的兴趣点。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就是带着小朋友去，但是不仅仅说带着小孩去。我是觉得无论是成人或者是孩子去都会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历史还比较悠久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这个海上霸主的这个地位使得它这个国家拥有非常多的这个财富，然后 想不想再听？ 对，更不能忽略的就是它的这个艺术氛围，以及他们就是对生活的态度，这个我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很好。 咱们先来说说荷兰的一个概况吧。因为荷兰之所以我觉得很适合亲子游的一个重点，是因为它国土地方不大，而且它城市之间离着很近，所以呢，就是它这个每一个城市之间穿梭不用很长时间，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不用很辛苦。 对，那基本上是以什么交通工具为主呢？ 就是一般就是咱们旅行肯定是坐车去，但是那个荷兰因为它那个道路不是很宽，所以他们那儿的人就是骑自行车。大家也知道，荷兰是世界上应该是自行车保有量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国家， 像丹麦、荷兰都很多。 对，他们有1700万人口，据说自行车有1500万辆。 天哪， 就是人手一车， 真的是。 所以在他们的那个自行车，你知道，再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吧，先打个岔，待会儿就回来吧。因为我去之前做这个功课，就说荷兰因为日照时间长，所以它是世界上平均身高最高的国家。 哦，荷兰人确实很高。 对，然后我们是落地海牙，到海牙第一个地方我们就去了叫席梵宁根的海滩，这个地方就是梵高是画过的。到了荷兰最大的感觉就是后来我写的文章，我说就是你去看街上的人，尤其是帅哥啊，脖子以下全是腿。 我的天哪， 脖子以下全是腿。 对，你就看见一堆大长腿在你眼前晃。 嗨，请问前面那个博物馆怎么走？ 上面空气会好一点。 姑娘已经跑了，姑娘都已经 是，然后 常老师追不上。 谁问我？ 闺女呢？哦，就是人种是相当荷兰和欧洲非常厉害，因为有阳光的照射。 对，他那个个儿都特别高。后来就有的攻略上是这么写的，说你到荷兰，你去上厕所，说那个坐马桶上脚着不着地，然后我就特担心这件事儿，我就到了酒店去试了一下，后来很庆幸哈，就能着地。我先说一下，我身高不到1米6哈，然后。这个脚能着着地也就算了，这回头一看呢，旁边是这个洗手池。它洗手池的高度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在酒店的洗手池下面加了一个10厘米的台阶儿。所以你去想一想，就是你要够着去洗脸。洗东西，这是一个就相对有点矮个就有点吃力。对，这还没完嘛，然后你洗完脸一抬头，就镜子只能照着脑门。真的不夸张，就是对你去想想一个东方中年女人，每天洗完脸要蹦一下才能看见自己的全脸。 了解，就是我们的常老师用一种非常幽默诙谐的方式， 对， 说明了荷兰人的这个高度、 身高、 颜值、海拔 啊，他们的颜值真是 是不是？ 对，世界顶级模特有好多出自荷兰 的 瑞典。 对，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身高就不仅仅是高，而且就是我特别吃惊的就是荷兰人无论男女老少非常挺拔，他的身姿

Twins， 因为 Twins 我们的露营基地啊、直接是去露营的，叫做弗里兰岛。 弗里兰岛， 入住人口只有1100人的荒岛，生态环境那保持的是相当的好啊。那我们的露营故事就开始啦，不管后面多么的辛苦，我们一定会带着两个宝贝完成暑假任务。 亲子部分的展现， 亲子部分的 The Air 啊，空气说昨天非常荣幸，昨天啊，不知道是哪天了啊，反正就是这么写的，受邀参加荷兰国家旅游会议促进局邀请海清女士担任共为带娃出行首选荷兰的媒体发布会。荷兰告诉大家，一流的博物馆，浓郁的艺术气息，美丽的郁金香和风车，以及脑洞大开的和爱的荷兰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那就期待重返荷兰吧。 哇，好棒啊。对，这几个元素一出，哇，大家都觉得太吸引人了。对，还有王尔元说，大手拉小手荷兰走一走，去年去了荷兰，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太适合亲子游了， 很符合主题。 梵高美术馆、国立博物馆、米菲兔之家啊，米菲， 哎呦， 马特罗丹微缩景观乐园，每一处都能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寓教于乐两不误。13幅影响孩子一生的世界名画都在荷兰。 苍天呀， 都在荷兰。这个学美术的朋友，像这个梵高先生，杏花，你看现在有多少那个淘，你翻一下淘宝，复刻品有多少？杏花、 向日葵， 对，还有向日葵， 对， 这两个都是销量最多的两个版画， 看到都激动落泪，真品，好朋友啊， 这是真品，不是那个复刻版的， 厉害了啊！上次遗憾是没去成海牙，今年准备再去二刷我大爱的橙色王国。听众朋友汇报完毕， 好的， 我们有请长明老师登场， 欢迎长老师。 好，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荷兰啊。 是，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的部分？ 对，很多地方我都去过， 对吧？其实我们说呢，今天要好好跟着我们的常老师走走荷兰啊。 对，走走荷兰。 先问一个我想要关注的问题。 好，你问。 物价的水准大概类似于我国哪个城市，或者说比北京的比一下的话， 超出我们的平均 水平。我觉得比北京稍微贵一点吧， 稍微贵一点。 但是北京它也分好多地方， 是的， 比如说国贸、三里屯就差不多了。 是这个消费水准， 对对对， 就大家都能理解了， 还可以接受 啊，没问题，可以接受，而且是通行欧元，就是一种货币，没有捣乱的，就是直接拿欧元就 OK 了。 提醒大家拿欧元的时候不要拿太大面值的，人家不找给你， 找不开。 对，而且那个希望大家去欧洲国家的时候备一个零钱包，然后要放一点小的零钱，因为我们会在街上看到很多这个表演这个艺术，对，艺人，所以就可以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零钱。 会经常看到表演的艺术家吗？ 分地方， 分地方， 对对对，你看阿姆斯特丹就是会有的，它的那个水坝广场上面，技艺非常高超，而且 是的，那不是一般的艺术，那不是只会1645就像你拉琴的人，那不是， 对对对， 他们都是很有那种艺术修养的。 当然当然当然， 对， 当然说到阿姆斯特丹，我们不妨从城市旅行开始观光走起啊。常老师，哪个城市先给他扔出来？ 那我们就先说阿姆斯特丹吧。 阿姆斯特丹， 因为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哈。阿姆斯特丹就是今天咱们主题是亲子旅行，所以给大家呢推荐一个地方叫做尼莫。 尼莫， 那不是跟那个 对他那个名字跟那个小丑鱼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尼莫是一个他们翻译成为叫做青少年科技中心。 科技中心， 对，其实就是类似于咱们的科技馆啊。这个尼莫它的外观就像一艘大的战舰，然后呢，它在这个阿姆斯特丹比较中心的一个地区，尼莫科技馆它分好几层，然后最上面应该是5层吧，是就是讲视觉和脑，它会有这个脑部解剖模型，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视觉的，包括光效的一个体验， 帅气的。 对，然后回来我问我女儿，我说那个你去完那个尼莫，然后你跟国内的去比，你觉得有什么特点？她想了半天跟我说我觉得好像参与性更强。我说国内的科技馆参与性也很强，每个都可以玩。她说不是，她说感觉国内的好像是要去印证某一个道理，然后但是在国外的这个就是他先玩的话，然后你再去从中体会到某一个 说的很好， 科学 孩子，孩子好棒啊， 对啊， 没有，后来我又想，他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看不懂英文注解吧？ 我觉得孩子他直观的反应是准确的， 对，我觉得应该是在里面的设计还是有他的一些这个独到之处， 是的，是的， 比如说在这个学习光学的时候，他有一个小镜子，然后他给你设置了一个什么呢？他给你设置了一个对着镜子里的东西画画，你不许看它，你对着镜子你发现就反的东西，你其实根本画不出来。 是的，是反向思维 嘛。对，然后他这个反向思维之后，他还会给你讲解旁边就关于大脑的这个问题，然后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小的像卡拉 OK 的 的这种，就是小孩会沉浸在里边，他是在讲声学的这个部分， 嗯， 也是每一个人戴一个大耳罩，然后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一个特别陶醉的小男孩，金发碧眼的一个小伙子， 哎， 唱的简直都投入的都，我们拍照他都不知道， 五体投地， 简直太佩服了。然后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真的是沉浸式的，就是它有一个化学实验室，这个化学实验室是一个玻璃房，然后呢我们很可惜是因为他去的话要事先预约的，然后要预约的话呢，希望如果想要去这个 NEMO 的，可以事先预约一下这个化学实验室。他每个进去的孩子和家长发一个白大褂，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台子都是简单的化学仪器，就让孩子直接一进去就变身了奇异博士， 哇， 就是那种感觉，就直接就变身成那个化学达人，这个我觉得他设计的是非常好的。 人家所有的这个体验项目都是让大家身临其境，而不是在围栏外边看。 对，仪式感非常的强。 这个好， 对，我非常欣赏这个他的这个做法。然后还可以推荐大家，就是逛完了之后要去一趟他的厕所。 厕所怎么了？ 亮点。 当然男厕所不知道了哈，就是女厕所的那个洗手台，就你洗着洗着手，你就发现对面的镜子就从一片小小的叶子开始，它就开出一片花儿。就是你洗完手之后，它应该是里边有这种像投影仪的装置，只要有人在那儿洗手，站在那儿，它就会有那个叶子慢慢慢慢生长，然后从一片小叶子一个小苗，最后整个围成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花环。 哇， 哎， 对，你这个艺术氛围这个感觉是会很强的。 后面那女生快点，别看了，你用着那结果。 不，关键是每个人在那还要拍一下，让耽误时间。 对对对，我觉得荷兰就是很让我震惊的一点，它是艺术和科技的完美结合。 很客气，很客气。其实刚刚说到，这是阿姆斯特丹哈，这是一个博物馆，是一个交互性的化学的一个感受的，对不 对？ 对， 它是科技馆。 科技馆，还有我刚看到的很多很多关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一些小人国。 对， 也是个孩子，是不是？ 没错，没错。就是不，我觉得小人国大人小孩 都 可 以 玩。对，所以我说它很立体。我们可以转场转到鹿特丹， 好 吧？ 好，转鹿特丹。 我们就先来说说小人国。 小人国，小人国。 这个其实，在海牙那边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微缩景观，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马德罗丹。但是呢，这个马德罗丹，我觉得没有鹿特丹的好玩。鹿特丹的它这个就叫做迷你鹿特丹。 迷你 鹿特丹，我怎么形容呢？你进去之后，它是室内的微缩景观。马德罗丹的是1:25，25:1，咱们这么说。然后这个迷你鹿特丹是100:1，它每一个人儿就是比咱们的小拇指肚要大一点。 哎， 你想象一下，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仔细看它的小人，它上面的什么表情 有， 然后每一个人动作都不一样。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它不但是摆在那儿，而且它是会动的，就人是不会动的啊。比如说它那个车站会有车进去出来，然后它还设置了一个什么呀，就是从早晨到晚上它那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那个光线 啊，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它不是直接说这个城市就亮了，而是你发现日出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粉色的光，它是从那个日落然后一直到日出，然后慢慢慢慢天光再暗下去，它是一天循环的， 也有科技感。 哇，好棒啊， 非常细节， 非常有科技感。然后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人，比如说车站里的人是什么样，然后那个鹿特丹 地铁里的人是什么样， 反正头发都散着嘛， 对，然后 真的确实是。然后包括在海滩上晒太阳的 悠闲的人， 对，悠闲的人，甚至到什么，甚至在马路上车祸现场， 哎呦， 那人在那趴着边上有血， 呦， 然后还有那个被撞坏的车和那个撒下的渣土，它每一个点都特别细致。 这是个优缩景观，浓缩优缩景观。 对，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可以说鹿特丹的《清明上河图》。 哎呦， 哇！ 哎呦，这个形容大家了解了， 这个对比啊， 一下就 方方面面的。 对，就是它不但有鹿特丹非常著名的，比如说立体方块屋啊，然后这些比较著名的这种标志，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里边去寻找到生活中每一个生活中的小细节，然后。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就尤其是带着孩子的爸爸妈妈们，就是不光要看要找，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往外围去发现。比如说他在那个运行的时候，有些车他可能就不动了，这时候就有工作人员来那个去弄一下那个车。我观察了一下，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在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个尽头，就是不要只 站在外面看热闹，在尽头往里面走，这是个秘籍了。 哦、 往里面走，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工作室，就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在那儿制作和修理各种各样的微缩的这个人。然后呢，对，然后他们会出来，会出来去调整。然后还有就像直播室一样，有好几个电视， 高级工程师、啊， 对，他是随时去监控的、 啊、微缩修复师， 是的， 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就可以带带孩子去看，就是他们是如何去工作的。后台是一个什么样，然后这个时候老爷爷出来，我还跟他聊一聊，虽然我英语不好吧，但是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不烦吗？因为他在说，他说他在那工作几十年了，我说你不烦躁吗？就每天都是这样重复。后来他就说，他说真正的热爱是不会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小的活动，就是让孩子看你跟他聊天，然后你跟孩子之间在进行交流，就不仅仅是在这里看这个东西好玩，而是让他去理解热爱对于一个生活，对于工作带给你的是什么。 是的，今天那个小孩就走出去了，金榜题名我不烦，金榜 快去记仇， 快点快点快 点。对， 其实所有的交互都是充满意义的，不是简单完成一个事情。 对，然后他还设置了一个很好玩，就因为我们在那看的时候，因为大人小孩都有，就会听到孩子在那欢呼。你欢呼什么呢？就是啊，皮卡丘，就你听着是外，对，你听着是外国话的皮卡丘，好像也能听出来是什么呢。他这个博物馆他会有这个作业单，你一进去呢，领着东西，他会让你找几个特殊的卡通人物，然后他不知道他会藏在哪儿，然后小孩就会拿着这个单子去找，找到之后他们就会很兴奋的在那欢呼， 找到皮卡丘了， 交互是完成任务。 对，然后出去之后他还会有这个奖品和礼物。 真的吗？是不是一个皮卡丘的等身巨型玩偶？ 你怎么打包回国吧？没有，可能是小，对，一个小的纪念品之类的。 我们的常老师其实带着他的闺女去的这些地方都是寓教于乐的好地方。 对， 对吧？不管是小人国还是那个科技馆哈。 对， 其实在那个出去玩的时候，两个女生，一个当妈妈的女生，一个是还没有当妈妈的她的孩子。对于住宿的方面的要求，就我是一个父亲了嘛，因为我孩子大概有六七岁的这个样子。在荷兰住宿的方面，因为刚刚说的比北京的消费要高一点，那替我们的家长朋友问一下，住宿的环境，常老师你是怎么选择的？跟 我是觉得荷兰住的还是很舒服的， 舒适。 因为他们，对，因为他们个儿高，所以房子还挺大的，我住的。 哦，挑高。 我觉得跟这有关系，我真觉得跟这有关系。然后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吧，就是鹿特丹。如果大家去的话，完全可以预定，就是我在国内的网站也看，就叫鹿特丹号。 鹿特丹号， 对，你听着这个名字，你 旅行号嘛， 对， 鹿特丹号， 对，感觉是一个什么什么车或者 船飞船之类的， 对， 鹿特丹号真的是一艘游轮，它应该是，我记不清楚，好像是1958年，它是真正航行的游轮， 还在使用啊？ 它是原来 改成酒店了是吗？ 对，它是原来走北美航线的，但是呢，就是时间长了就不能再航行了，然后它就停在鹿特丹了，停在鹿特丹改成一个酒店了。 哎呦， 这个鹿特丹号很好玩，就你一进去就是鹿特丹号的一个大模型，我觉得尤其是男孩子一定非常喜欢。 是的。 然后那个房间呢，就是船上的那个房间 啊， 就是虽然窗子比较小，但是房间可真是不小，然后这个还想推荐就是他们船上的吃的 饮食部分，来聊聊。 哇塞，简直是一般我们在酒店其实很少在酒店吃， 对， 但是鹿特丹号呢，他的这个晚餐我们享受了一下，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鹿特丹号上面的炸薯条真是太好吃了。 炸薯条， 炸薯条，新鲜的薯条， 宽宽粗粗，好吃。 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本身荷兰是一个农业国，它的那个土豆是挺多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炸薯条是带皮削的，就是带皮的， 带皮的， 不像咱们在麦当劳吃的 是无皮的， 粉压出来的， 知道吧？ 它那个就是整个的土豆炸， 它一 吃 还有土豆的纹理和肌理，那个丝什么的都在里边。 对，虽然其实大家常吃炸薯条，但是我就那天可能大概也因为心情特好，就觉得特好吃，而且它的黄油奶酪，因为荷兰本身是产奶大国嘛，奶酪很新鲜， 当然， 然后它那个奶酪配上那个薯条真是极好，然后他们的鱼海边嘛，它的鱼和牛肉也都不错，价格和一般的欧洲国家差不多。 哦， 鹿特丹号， 鹿特丹号上面， 嗯， 对，然后它那个上面还有甲板， 嗯， 然后小的泳池，你站在这个鹿特丹号上，你可以看着那个， 就仿佛航海时代， 你 我们是霸主， 就到了航海时代， 嗯， 在本身在那个甲板上也可以玩，嗯，都可以， 适合小孩子哈，这个酒店 很适合， 是的， 而且也不贵吧，人民币600-700块钱， 天 哪，嗯，挺好的，那它 不贵， 停在鹿特丹港那， 对， 它的那个港口在市中心， 不是，它那个不在市中心， 哦， 就是稍微有些遗憾。是这个鹿特丹号的停的位置呢，离那个鹿特丹本身市中心有点远，嗯， 哦，大概多少公里啊？ 好像开车也得20多分钟， 还行，还行，还 行，开车20多分钟， 还行，还行。 那如果要是我们不自驾，嗯，或者说是那个， 特别适合自驾， 特别适合自驾， 哦， 而且那个船下来之后就是可以租自行车。 哎， 我们在荷兰看到过摩拜， 哎呦， 哎呦。不错， 不错，不错， 嗯， 它那个是橙色的吗？也 是 橙，是 的， 肯定是先橙， 但是我问了，价格可不便宜 哦。 他们一般是租，如果你租一天，大概得有10欧。 天哪！ 对，因为摩拜到荷兰，它属于进口。 对， 啊， 对，还有他们那叫 donkey 驴， 把这个事给忘记了，啊，忘记了。 对对对， 嗯， 对，那可以租他们本地的自行车嘛？我觉得也是 可以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它的这些自行车分两种，一种就是咱们平常骑的，手上捏把， 嗯， 捏闸的， 捏闸的那种； 还有一个就是死飞那种，就是往后倒的时候是 刹车， 刹车。 对， 如果你骑不惯。倒的那个就还是要小心，而且他们因为个子高嘛，所以他们的自行车很高。 是的，是的，这那个体量就比较高哈。 对，像个矮的可以去租孩子车。 好的， 哦， 小孩车 都可以， 可以，可以。 其实刚刚我们的这个常老师跟那姑娘说了很多的地方哈，在我们之间交流说有一个什么呀？因为要体验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节奏，必须要去菜市场，菜市场必须得看一看。荷兰菜市场哪方面的？给我们讲讲。 在鹿特丹非常著名的这个菜市场，这个菜市场被誉为世界最美菜市场。 哎呀， 当然很多地方都说自己是 世界最美的， 对对对， 是 最美之一吧。 嗯，龙潭湖也是最美的菜市场，开玩笑， 啊， 特吉特也是最美的菜市场， 对 对 对 对对， 是的， 那个还有三元里，你 三元里那个市场 相当漂亮，那个晚上拍特别好看，是的，嗯。 然后它那个菜市场呢，实际上它那个建筑啊，就像一个大棚，这个菜市场并不是整个楼都是菜市场，它是写字楼和住宿都有，但是它是一个拱形的，拱形。因为它那个天棚和那个墙壁上画满了画，所以它显得很美，包括它那个灯光啊，然后它是有那个天窗，有阳光照进来，所以它那个色彩上首先就赢了， 很夺目。 对，然后那个菜市场的东西也很丰富，各种各样的吃的，奶酪啊，香肠啊，然后各种各样糖果、冰淇淋，然后你就带着孩子在里边吃就行了， 开心的。 对，很方便，我觉得，而且你不用去餐馆了，你就在鹿特丹就去那个菜市场，它还有我们还能吃到馄饨，就是。世界各地的小吃都有， 对，像什么炒粉啊、 对， 馄饨啊都有。就是我发现了欧洲的菜市场真的颠覆了我对菜市场的认知。 对， 对，我之前对 各种各样的食品，其实你各种风格的食品你都能找到。然后 西班牙有没有去过菜市场？ 有啊，就是去西班牙那菜市场吃到了，我们真的是平生吃过最好吃的鸡肉炒粉。天哪，太好吃了！ 鸡肉炒粉， 人家放的是真实在，那是真的鸡肉， 对吧？ 就一份那炒粉里面，他其实也是拿那种纸盒， 嗨的半个鸡，整个把粉压扁了。哎呀，不能这么吃。 真的，然后说3种酱你选，然后说哎，那要那个就是 Chinese 酱，然后哇，简直了，我不知道怎么调出来的，也可能是好几天没有吃到中餐了， 是的， 会 想念那个味道吗？ 对 对 对对对。然后它还会有一些很多礼品 哦， 然后包括这个 荷兰伴手礼， 对，荷兰伴手礼，然后花鲜花， 对对对，郁金香啊那些东西，对， 嗯，这都觉得。真是挺大开眼界的，而且在里面，像我们这种比较爱吃的哈，在里面好几个小时不出来。 是，你可以随便尝，而且非常的干净， 对， 码放非常的让你想要购买的欲望。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让你免费品尝那些东西都太难吃了。 哦，是吗？ 真的就是那个我尝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奶酪，对， 啊， 但是它奶酪太美了，赤橙黄绿， 哦，各种颜色， 五彩斑斓， 哎呦， 就各种口味的，然后它切开了又很美嘛，摆在那里就像蛋糕一样。 嗯， 后来那个他们也很热情，荷兰人是很热情的，而且英语是在荷兰没问题， 好的， 就是你就说英语在荷兰是可以通行的， 嗯， 然后就特热情的让我尝了一下，大概是羊奶酪，我实在是吃不惯，然后 羊奶 删了， 然后就是面带微笑，就是赶紧找个垃圾桶。 下一个呢？ 下一个就是干肠， 干肠， 哎，干肠应该还可以， 不是，不知道它 是干还是动物的部位还是那个， 不知道。 我觉得像内脏， 就像风干肠， 风干肠，干啊干啊， 对，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做的，也是挺难吃的。可是荷兰的东西啊，它的奶酪、它的面，什么什么都很好吃。 我就特别奇怪，因为如果像去游客或者是那个去展示的话，应该是最好吃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不是，他们一定是觉得自己觉得最好吃。 对，就是， 但是我觉得跟中国人 味不一样。 其实我已经是那种特别能够吃各种风味的 融合 费， 对。 但是确实还有你无法接受。 了解了解。 可是我觉得在旅行中哈，就是不好吃也要。去吃 尝尝嘛，对吧？ 对，尝一尝的这个态度是一定要建立的。好不好吃，我吃过，我来过， 对，你要体验嘛，你不能说哎，这个我不好吃，那你就安心在家吃中餐就好了。 这个市场的位置很好找吧？ 非常好找，它在鹿特丹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地标了， 哦， 然后从这个菜市场出来又是另外一个地标，叫做立体方块屋。 好， 我 还有三分钟，立体方块屋。 好。立体方块屋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它的所有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三个面朝地，三个面朝上，你看着所有的都像积木搭在一起似的， 哎呦， 黄色的 立体， 对，你看着你好像你觉得这地方完全没法住人，但是确实是可以住人，而且是可以参观的。你进屋之后所有的都是平的，可是你出来之后你看着所有的东西它都是荡 的， 的对，它都是那个正方体尖朝底，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那一片也是很好，而且鹿特丹非常值得推荐的是，它不但有古老的港口，而且它是一个艺术设计感非常强的地方。它的街上你就光在大街上看各种各样的建筑就已经很能饱眼福了， 真好。 真的是太棒了， 荷兰确实不一样啊。 经过常老师这么一说，我是本来对荷兰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加分了吧？ 对，因为很多人对荷兰都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是的， 所以在这儿就又有一个小的特别好的消息，就是荷兰对中国人的签证是很友好，他会给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你有欧洲比利时啊德国什么的，我建议可以从荷兰签 啊， 哎，我觉得可以哈，那就也是申根签证， 对 是吧？ 对，拿来就是申根，他会给了我三年，一下就给三年， 可以， 真好。 因为有些地方他这眼可眼一天都 不多给，吓一跳 啊！哎呀妈呀，三年申根签证， 对，就从荷兰走吧。 我们羡慕很多可以上路的人，因为老师这个职业寒假暑假有不同的假期， 是， 其实到了一个目的地带着自己宝贝去感受的时候，就像歌感给我的感觉一样，这首歌叫做 JUDE、就是说都会想起很多很多，就是比如说妈妈带着孩子女儿会有她自己小时候长大的样子， 而且你会跟好像 圆自己的梦想， 对， 就儿女儿去实现， 对 对吧，一站一站的不断的更迭，我觉得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非常的喜怒哀乐的收获，旅行会丰富我们人生， 哎， 对吧，一站一站的，你觉得孩子刚刚说那个感觉再过五年再去这个地方，他会又给你另外一个答案， 是的， 对，再过十年他就该领着你出门了， 是的， 对 对， 嗯， 我们期待带着那一天 是吧，车马奔过来、是不是时间一晃而过，希望不管是亲子还是亲朋好友还是恋人之间的出行都充满了无间的亲密，最重要哈。 对 对， 大家在一起走在路上会有和平时不一样的感受， 谢谢常老师， 好， 谢谢常老师， 谢谢大家，谢 谢 主持人， 下课了， 下课了 、 这节课没有听够，常老师能压堂吗？ 压堂 下面 考工资 下面的节目不干了，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 拜。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1504年。